去远方的季节，斑驳的心里度过最后的拥挤，再无人打扰对望着投奔。你是夜空中最远最暗淡的星辰，挥袭着遥远的我们。一个人，我写着呀。